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撤回非正规职、提高最低工资、争取工会活动权利的群众性总罢工斗争6月30号在首尔进行，由民主工总主办，由民主工总所属各产业工会6万多名非正规职工人参加。总罢工集会在光华门广场举行，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示威游行到钟楼后又举行集会，表示决心为生存权展开积极斗争。这天公安当局向集会地点投入75个连队法西斯警察兵力，来造成了暴力镇压气氛。另外，正在罢工的各劳动现场工会代表发表一项总罢工宣言，表示要求当局提高最低工资，来保障一种能够吃顿饭的权利，能够不受歧视又不感到雇佣不安而进行劳动的权利，能够自由进行工会活动的权利。